落在加油站的玻璃上，我们把冒险的地图都带上，引擎声跟勇气都朝向前方，那说好的永远一起去闯。风从侧窗进来，幸福来得太快，没有任何阻碍，世界等我们精彩。你紧抱的侧脸被晚霞的晕开，那一种美让时间不存在。哦，此刻的速度盼望的风停我们指路，哦，愿望像夜空闪烁着幸福迷人进驻，哦，极光洒满天在我们面前将来描述，哦，像我依赖着共度这一场浪漫旅途。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色的极光浪漫在夜空里，流星划过天际，我定睛看你，所有的愿望我都留给你许，我知道我会在你愿望里。风从侧窗进来，幸福来得太快，没有任何阻碍，世界等我们精彩。你紧抱的侧脸被晚霞都晕开，那一种美让时间不存在。我此刻的速度盼望的风停我们指路，愿望像夜空闪烁着幸福迷人进驻，哦，极光洒满天在我们面前将爱描述，哦，像我依赖着共度这一场浪漫旅途。 Oh, right.